事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一二呀，哎哎二呀， 哎呀一二呀，哎哎哎哎一二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，嘿嘿嘿呦嘿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事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一二呀，哎哎一二呀， 哎呀一二呀，哎哎哎哎一二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嘿 事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一二呀，哎哎一二呀， 哎呀一二呀，哎哎哎哎一二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。